感染个案，有53宗来自本土，广东亦都占最多，有25宗。内地至今有109,326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101,936人康复出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置于特别戒备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晚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的时候说，相信未来24小时是乌克兰的关键时期。俄军周末从四面八方持续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未能够控制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但是据报从南部围攻两个黑海港口城市的行动取得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谈判。泽连斯基说，双方代表团将会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展开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72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318.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2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跌5.8。恒生中国企业80.42，跌8毫，阿里巴巴102.2，啱啱转咗系报102.3，跌3蚊，盈富基金22.72，跌2毫，美团169蚊，跌1.2，港交所379.8，跌10.2，快手87.9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41，瑞士法郎8.428，澳元5.613，加元6.114，新西兰元5.226，欧元8.725。每百日元对港元6.7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6点，跌79点。港金报17,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1美元，卖出1,9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就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大围的下城门道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下城门道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继续讲回渡轮消息，中环至红磡航线就已经暂停服务啊。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就已经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有啲咩？ 哎，我唔好意思讲。 你唔好意思讲啊，吉你你又话你脊椎、啊哎。 我话俾你听啊，马老伯，你个脊椎咧叫原地跑步，追紧追紧我追、 哎。 其实佢 喐紧噶啦， 我行紧， 但系我边度都冇去过。 我行紧， 我已经跑咗六年噶啦。 你而家乌龟速递咧，由开业到而家一单生意都未做过，唔系人哋唔帮衬，系佢一次都未收到钱。 冇错， 八年都未做过。 声称自己系乌龟速递。 我行紧，我行紧，我行紧咁样啊，都系真系咁啦。即系问候你啊，希望你快啲好翻。我今朝做节目前，我都打俾阿王阿马老伯咧。 系阿王伯， 系王伯。我话你身体点啊？咁佢话好好，睇咗三次医生，睇30次都冇用。咁如果你唔好，你要转医生。你有冇听过呢样嘢啊？即系 我 有啲医生同你夹啲噶嘛，系咪先？你睇过咩医生啊？睇 上次睇女西医好似几好噶，点解你唔睇翻佢啫？ 系啊， 我继续睇佢啊，因为佢真系咧，哇，好时尚嘅一个女西医。啲做曬手指甲嘅喎， 咁關你個病咩事？ 佢真係 因為睇佢嘅時候舒服咯。 唔係，佢意思係佢真係去睇佢，佢睇完佢之後咧就俾錢佢啦，係嘛？睇佢哇，你今日著得好靚啊！哇，你嘅指甲好靚啊！哇，你嘅唇膏可唔可以俾我望一望啊？哎呀，我粉紅色好靚啊，走咯。 佢咁叫睇醫生， 所以咪就係唔會好咯。 Look at the doctor， 係啦，佢 look at the doctor， 要高 look the doctor。哦 ，OK， 因为咁咯，你揾翻嗰个大赵都同你打脚板咯，睇下好翻得快啲。 冇喺喺内噶嘛，喺内地噶嘛，嗰、那个系、啊，我帮你打，好唔好啊？你 我哋会打刀头入噶。 我去你屋企，跟住你伸对脚出嚟就得噶啦，系啦，我唔入你屋企，我冇，总之就系我哋彼此有限嘴嘛。如果我同大佬你两个就唔得啦，又跨家庭系咪？ 即系童话就系、是、阿马小玲打喺度， 叮当叮当， 系打喺度门， 开门， 佢推佢只脚出嚟， 系啦、哦，就伸只脚出嚟，开咗道门，伸只脚出嚟，跟住、 okay、 我就揾嘢打佢 ，fit 佢， 跟住伸翻入去， 系啦。咁佢话上次咧唔知饮啲唔同嘅药水嘅话，要收唔同嘅钱噶嘛。 咁 你 想饮咩？你 咪讲咯，系咪？ 今次你想饮咩？ 口水好冇？ 辣椒酱好唔好？想辣乜嘢吓？依度嚟嗰个九咳吓， 系啦， 人咳九咳。 女西医话你咩事啊？点解会咁耐噶？你都咳咗好耐下咯，上呼吸道感染。 我上呼吸道啊， 哦， 上呼吸。 你做过啲咩嘢嚟啊？ 肺咧，佢听我肺咧，佢就话好清喎。 其实 你上次你有讲过噶啦。 既然你个肺咁清，会唔会系女西医搞错咧？系下呼吸道咧？ 我都觉得系。 因为佢用第二度谂嘢噶嘛。 系啦，冇错，呢个有逆向思维啊嘛。 应该下呼吸。 唔系，因为佢话上呼吸道有事，但系医极都唔好嘅，会唔会系 下 呼吸道啦？冇错啦。 睇下下啲坑渠啊，通唔通啊？ 会唔会啊？ 应该可能都会嘅，因为咧，佢当时咧。叫我揭起件外套俾佢听嘅时候咧、 嗯， 我所有衫都揭起晒， 系吓死佢个肚腩。 你讲你自己啲衫系嘛？ 系 佢自己啲衫计啦。讲女西医，女西医 唔 使噶。 佢话佢揭起晒所有衫。 佢睇乜嘢女西医啊？咩嚟噶？系咪嗰间按摩院叫女西医啊？ 啊，李小姐，而家百业代兴，咁咩都做下啦，啲人系咪先？好难讲噶，系咪啊？我琴日啊，话俾你听啊，马老师，我琴日啊，都唔系好晏啊，我谂五点几，我仲谂住自己好叻仔添。 星期日， 因为我夜晚要买外卖嘅，咁、我谂住五点几咧。因为我唔想喺嗰个人潮啊，六点后食饭时间，早啲啊买外卖啦咁样。我竟然可以连行三间都冇开啊， 嗯， 冇开 好多铺头唔开啊， 仲要 连锁店， 唔系独立嘅一间餐厅，系连锁店， 嗯， 嗰啲大咩咩啊， 咩咩啊， 八咩咩啊， 系， 哇，做咩事啊？原来我哋而家连外卖都买唔到啊！系啊，咁咯。 所以其实我哋今朝早都有倾过偈嘅，譬如我哋同阿小白咧，都喺门口嗰度，我大家都喺度呻下，系咪啊？都喺度讲紧个就系唔单止你话好似阿大佬咁样外卖我嗌唔到啦，甚至乎咧而家都好似陷入咗又有少少嘅恐慌嘅状态，因为可能你去个超级市场嘅话，你都会发觉嘅就系其实乜嘢都冇得买，连鸡蛋都买唔到一只嘅，咁咯。即系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嘅就即系囤积紧一啲食物啦，或者系一啲用品啊喺屋企。嗱咁啊，食物咧我就冇囤。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啱啱过去嗰个星期五咧，我就会有啲担心，因为其实不嬲啊，大佬都会同我讲，我就买啲乜嘢啊？想会唔会大家一起买啊？或者系点样？你都见到我，我全部都唔要嘅。咁、但系咧，嗰日之后嗰，我真系发觉就都要需要有啲嘢守下门口啦。 检测 起 都要买啲嘢啦。 例如讲紧，譬如可能你讲紧嗰啲快速测试啦，又或者就系声称话有啲唔知啲乜嘢嘅口服嘅嘢，系咪？如果万一你真系有啲咩事嘅话，好可能嗰、那个可以。 減輕嗰、那個、 舒緩下， 冇錯啦，等等呢啲咁樣啦。我以前嚟講嘅話，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需要有啲嘢乜嘢守門口。但我嗰日咧就我發覺自己咧好似咧俾人哋斬咗個頭嘅雞咁樣。 你嘅形容詞雖然血腥，但係都幾好。冇錯，而家好多我哋就係咁樣。 係啊，因為你會見到嘅就係嗰啲咁嘅連鎖店啊，嗰啲門口咧，你會見到有好多人喺度撳，就係因為呢一間冇。他哋就會同其他嗰啲自己嘅親戚朋友就講：，你嗰邊嗰間有冇啊？有嘅話咧，你幫我買幾多幾多幾多？係啊，講到維他命 C 啦，又或者係講啲快速測試啦，甚至乎嘅就係有一啲嘅就係咩朗口水啊、中藥啊等等 所有嘢啦，有關嘅嘢啦，真 係。嗰日你都見到嘅就係其實大家咧都喺度搜購緊呢啲嘢咯，係啊，我都因為咁樣嘅話，都有幾包咁喺屋企度看住門口咁啦。 馬老師，你又點啊？ 我就呢嘅都幾混亂下，因為我大家姐咁，佢屋企人咧又係全部唔舒服，變咗最關鍵咧就係點樣照顧我阿媽食飯，咁我就要運籌帷幄啦，因為我依家咁樣咧，我又唔翻得去，咁又要睇下點樣安排去，最緊要佢老人家夜晚嗰一餐飯， 係呢個係問題哦，即係如果你所有嗰啲。仔女咧都系唔舒服，都唔好讲系中咗先啦。首先你普通唔舒服，你都唔敢，都唔好，系啊，都唔好近佢啦。咁点算咧？你可唔可以叫嗰啲外卖平台送上去俾妈咪啊？ 好麻烦啊！因为点解咧？佢如果突然间叮当咧，因为我又唔知佢有时晏昼三点钟就冲凉噶啦。嗰啲时间咧，我哋又要就啱佢。结果咧，我哋又谂到个办法啦，就系、是。我哋自己有一個家姐就送去五點鐘，講定五點鐘就撳叮噹，佢一收咗袋嘢咧就走啦。 嗯， 變咗真係大家都其實都唔好受。 嗯， 因為佢亦個老人家都會驚啊，點解要咁樣樣嘅咧？擺低就走咧咁樣樣。 點解 佢 係 唔明嘅？即係其實係咪啊？马伯母系咪会唔明噶？即系如果你话俾佢知，就系、是、啊，我哋有啲唔系好舒服啊，咁定系即系担 心 佢会担心你哋？ 佢又睇电视新闻噶嘛，佢都会担心嘅。但冇办法，我哋同佢讲咗一个礼拜到啦，咁样样咯。 嗯， 系啊，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啦。 真系冇办法，不过唔紧要。嗰日睇咗阿古天乐拍嗰条片啊，唔知你有冇睇？ 有。 佢话香港人都需要呢种药嘅，就系叫唔耐药啊。 嗯。 咁希望我哋咧唔单止唔耐药啦，仲会唔会病，唔会怕。 嗯，好。 唔会放弃， 所以我觉得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咧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呢个系基本要做嘅嘢啦，系嘛？ 冇错， 每一日咧，系啊， 健康。 咁你有冇啊？你好似冇喎，因为你病咗，你 work from home。 我都唔敢帮你辩驳， 小心啲啦吓，即系其实都系问候你嘅，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十九度气温啊，暖翻好多啦，相对湿度64%，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我哋有呢首关淑怡。 好，翻嚟我嘅节目，今日咧马老师好啦，喺我哋嘅 chat group 咧摆咗一个咧嘅文章，咁虽然我睇完之后我就唔系好信服嘅，马老师啊， 系 啊，你个文章咧就系话咧揽揽咧对身体或者对成个人个心理状态咧好好嘅帮助，我哋所谓叫 hug 啊吓，即系拥抱能够带嚟嘅好处咁样、 嗯。 其实你系咪识到啲新嘅女仔，你就俾佢睇，你睇睇咧咁样，系咪咁意思？系咪咁啊？呢啲人哋话嗱咁，你系咪咁样噶？ 唔系我讲噶，系嘅专家讲噶。 系啊，专家话揽揽好噶。 系啊，揽揽有咩好啊？ 你，佢话第一咧舒解情绪，咦佢又 cut 咗嘞噃吓，好，拜拜。 我就两个讲啦，好，等佢休息一下啦， 休息一下啦，叫阿吕西医同你揽揽啦， 系啊，揽揽咯， 系啦，有效舒解情绪， 哦， 拥抱咧会令个脑咩内嘅分泌出现嗰啲 多 巴 胺， 系啦，有效舒缓嘅咩等啦，佢系两个人只要每天能够拥抱30秒咧，就会消除一日所累积压力嘅1/3。系啦，三秒啫。 我又觉得啱嘅喎，因为我觉得其实拥抱有时咧胜过千言万语嘅噃。 咁、你试下下次揽下小强啊？ 揽小强又唔得，系、啊。但如果系拥抱咧，又有好多种拥抱嘅、你会唔会都有一种拥抱嘅方式咧？ 我 真系喜欢噶。 好耐冇拥抱过。 啊，你好耐冇拥抱过啦？拥抱啫。 记忆中以年计。 嗱，如果我自己嚟讲吓，情侣啊，因为一感觉上觉得嘅就系、是、即系都系啦。譬如可能系你揽你嘅仔女啊，咁嗰啲哇，嗰啲系红抱啦。如果系情侣女咧系特别有一种拥抱嘅方式，我系觉得系特别甜蜜嘅，就系、是、对方喺度煮紧饭，你喺后边度揽住佢，系啦，只系咁样嘅啫，唔需要，但系手唔需要就向上游动噶吓，冇嘅，只系咁样去揽住佢啫，唔该晒你咁啊， 唔得嘅，我咁做会俾人打一争嘅， 哦系咩？ 死开啊咁样， 哦， 呢个系 我 哋沟通嘅方法， 好温馨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啊？ 好啦，第二个就系增强记忆力吓，提到咧嗰只多巴胺咧，其实好处多多嘅，减压之外咧，仲会令到你个海马体咧改善脑部记忆力咁话、第三咧，达到降血压，哇，好犀利吓！佢话根据呢个维也纳大学研究指出，人喺拥抱嘅时候会释放出可以降血压、消除压力嘅一个 降血压药， 系啦，催产素，唔知咩叫催产素。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可以利用佢啦。 你血压高咩？ 你 血 压高催产咩？你要生啦？ 系啦，催产咩？ 催咩产啊？ 你催咩产啊？ 系啊，你想产咩啊？ 不动产系嘛？你而家直情系不动产啦， 唔方便。 我今日咧，我今日 喂你其实你冇好到喎，你话不得好咗、啊，我觉得你严重咗。 你有冇呢个感觉啊，大佬？就系、是、今日咧一路做节目嘅话，我净系听到佢。 唔系我哋， 唔系啊！我一笑一就有反应 啊！我知啊，咁、okay, okay. 你不如尽量 keep 住唔好笑啊！ 尽量 keep 住唔好笑。虽然你睇风骚唔笑又几难嘅， 我知嘅，系、啊。 好啦，最后两个咧，第一就缓解疼痛咁样样。呢、這个咧我相信嘅，佢话尤其是咧小朋友唔舒服吓，嗱妈妈咧就会当即系譬如当个病啦，拥抱佢啦，揽住佢啦，咁即刻咧就会有一种舒缓嗰种嘅病带嚟嘅不安。 系 哇，早知道我嗰日搵人揽下我啦，我嗰日打完第三针咧，我发冷。发两日啦，我就喺里边震出嚟啊！ 系噶，其实我觉得发冷系辛苦过发烧，你觉唔觉得啊？发烧 觉 得咁， 我两日都唔想咯。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 都唔够， 系啊，即系我啦，我自己本人啦，唔代表任何人啦吓。即系如果你话你发冷嗰种嘅感觉嘅，系我唔知点样先可以会令到佢舒服 啲 嘅， 真系会震。 但系如果你发烧嘅话，我至少我会觉得可能冲一个温水凉，因为其实阿 Dr. Chan 都有教过嘅、 哦。 又或者其实有时你整嗰啲咩退热嗰啲乜乜嘢嗰啲嘢啦吓，系、啦，又或者你就喺度搵啲冰水敷下佢，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嗰个感觉咧系会比较容易啲去舒服。 但发冷你真系唔知点算。 发冷 真系后背都仲震紧， 冇错。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是、诶，系发烧发到变发冷。 嗯， 系啊，因为你嘅里面烧到 咧，系咪就系上次打完针嗰次？ 唔系，我试过有一次系烧到成38、39度。 哇！ 系啊，喺屋企直头咧，你系瞓喺度咧，你系晕噶。嗰、次我真系觉得嘅就系有即将要面临往生嘅感觉，但系冇人帮到你，我只系可以自己一个人瞓咗喺屋企。所以就真系要好好地保重自己身体。 冇错嘅，好，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可以加强免疫力，咁所以呢个就我唔知啦。即系如果大家即系有啲身边可爱的人咧，想揽下咁啊，即本啊试下啦。咁 我谂因为你开心，因为有多巴胺啊咁样啦。你开心嘅话，其实免疫力都系会高啲噶吓。 好，十点半，喂，今日嗰个新闻节又会出现，就系、是、叫估估下学古文吓、啊，记住。好，而家先听10:30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五波疫情严峻，负责统筹医疗物资保障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当局现时有1400万个快速抗原检测包，当中700万个正是提供给市民使用，包括在前日将180万个检测包透过团体向前线人员派发。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民检测时可能需要更多快速抗原检测包，或者要透过中央部委订购更多应付需要。当局在设计全民检测的形式时，亦都已经及早采购物资，包括保护衣物、较高规格的口罩，以及预备足够的检测包。他又说，局方会因应不同社群需要定出额外采购名单，当中可能要呈商内地特别供应给香港，中央亦都在短时期内向本港提供保护衣和中成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财政预算案提出暂缓追租的立法建议之后，政府听了很多不同意见，理解有退休小业主是靠租金收入为生，因此当局会优化措施，透过银行的100%政府担保贷款计划，向小业主垫资3个月租金，最多10万元。陈茂波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希望业主和租客之间不要采取零和游戏的思考方式，需要守望相助，用时间换取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时间换取解决问题的空间。他重申，租客并非不交租，只是暂缓交租。陈茂波又说，住宅楼市暂时不具体辣椒的退场条件，住宅楼市暂时是不具备辣椒的退场条件，无条件撤销双倍印花税和海外买家税。因应多个地区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会向有关楼宇的住户、清洁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俾佢哋作自行检测，辅助识别感染者。受影响的楼宇包括秀茂坪村秀明楼、秀茂坪南村秀旺楼、顺天村天柱楼、天虹楼、天乐楼和天池楼、沙田和斜村富和楼、新田围村富围楼、月明村明信楼、明耀楼和明恩楼、力源村寿全楼和桂和楼、火炭骏阳村骏湖楼、骏时楼和骏山楼、葵涌石梨一村石骏楼、深水埗杏骏苑、骏礼阁和骏贤阁、美孚新村白老汇街68-70、72-74、76-78、80-82、84-86和88-90号。黄大仙东汇村、柴湾小西湾村、瑞发楼、瑞福楼和瑞龙楼。另外，东区民政事务署今日起亦都陆续向柴湾小西湾村的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南韩新增139,6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事隔六日降至140,000宗以下，再多114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33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45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6跌6.4，恒生中国企业80.24跌9.8。阿里巴巴101.9跌3.4，盈富基金22.68跌2.4，美团167.7跌2.5，港交所379.8跌10.2，快手87.9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15.4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9，人民币6.31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3点，跌83点。港金报17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1美元，卖出191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咧，因为受到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渡轮方面，富裕小轮咧，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已经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之大的壓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呢，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呢，請大家跟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李希， 我哋嘅經驗啦，知道呢個新冠狀疫苗喺個敏感科嘅病人之後就非常之安全嘅。咁多病人嚟啦，多過98%嘅病人咧，我哋都覺得係安全咁打嘅。好多病人好擔心，喺打完之後出小疹就自己唔打啦，就一定呼籲千祈唔好咁樣。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獅子山下好音樂每星期將會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們的音樂和故事， 本週登場歌手包括泳兒、曾樂彤、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魔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今日咧喺一个讨论区上面咧，就见到咧即系外国嘅女仔啦，佢分享咗一个嘅睇法。咁啊，突然即系令我谂翻起啊，其实系唔系咧？即系我哋到底系咪过去用咗太多时间咧，系嚟摆呢一个东西上面咧咁嘅样？咁原来咧，佢就话咧，佢考试嘅嗰段时间咧，佢做咗一样乜嘢咧？佢就将所有佢手机上面嘅 apps 咧。delete 曬佢，全部喎，即係嗰啲社交平台啊，總之你任何嘢啦，全部都唔要嚇。咁呢個發生喺日本嘅，讀緊中三。咁啊，因為佢考到一啲叫高中名校，咁啊 share 翻自己一啲嘅感想啦。佢話如果咧呢啲咁樣嘅咩數一大扎嗰啲平台咧嚇，完全冇嘅話，將你嘅電話回歸，當我哋手提電話真係淨係打電話嘅啫。你原来发觉多咗好多时间，同埋你又可以集中精神咗好多。 啊，我同意佢讲法哦。 我都同意啊。 哦，不过其实讲真咧，我自己如果唔系话要做节目嘅话咧，基本上自己私底下对于呢一啲嘅平台啊、社交平台咧，我唔活跃嘅，大家都有留意噶啦。 知道。 系啊，我唔会或者食饭又会影响，我而家食紧啲乜嘢啦，又或者啲乜嘢，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其实系咪真系咁多人会关心你每一日其实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咁再加上嘅就系嗰啲所谓嘅朋友，佢哋系咪真系？你的朋友呢，是不是今次其实就是说你会反思的，就是真真正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是关怀是不是就是等于这些东西呢？又或者其实有时我去到一个地步，我为什么会停了在这些的社交平台那里比较活跃，是因为我发觉的就是说其实是嘥咗好多时间咯，系啊，同埋我就试过有一次，我就喺咁度碌，喺咁碌喺度睇，喺度睇，哎呀，我坐咗喺度咧两个钟，我冇喐过啊， 唔觉噶，系啊，唔觉噶，时间过得好快。 但系其实我得到啲乜嘢咧？我乜都冇得到啊，以及嘅就系我试过摆啲嘢上去之后咧，就不停咁 check 究竟 有 几多人 like， 有几多人睇，有几多人赞好，有啲咩 comment， 我就觉得唔得啦，我已经被佢牵住我嘅鼻子走啦，所以我就要 stop 啦。 但系咁嘅，嗱，马老师，我唔知你赞唔赞同啦。咁因为而家咧第一，疫情令到我哋即系唔敢出街啦，人同人之间咧根本上连接触都冇啦，咁样咁变咗咧成日困喺屋企，咁有多人咧好想有多少少嘅同人嘅嗰个叫做互动啊， 可以 希望可以沟通一下，又或者我买一套新衫，我都想有人哋赞下或者俾下意见等等，我整咗碟餸好似好靓个卖相，我都系 po 上去等人哋话哇，哎，你原来煮嘢都几好，即系我都希望听下呢啲说话，咁所以咧我谂更加多人会将呢啲等等嘅生活小节啊相啊分享咯，因为。如果唔系点啫？系咪我都见唔到我啲屋企人啊、朋友啊？我又唔出得街，我煮碟餸，净系睇我自己睇，我堆砌到好靓，咁又我自己睇啊！即系我谂呢样嘢会更加令到多人就几中意上呢啲平台咯。 明白嘅，即系其实我谂每一个人对于呢啲嘢都有自己嘅睇法，但我就会觉得真系要好清醒啊，同埋嘅就系你要分得出咯，即系要分得清楚，以及嘅就系要好好地利用。 马老师，你咧碌机都碌得几多噶？我见到你嗬， 唔知佢睇乜噶。嗰啲 系 LOOK 六 嘅，但系我只系限于睇人哋有啲咩最新嘅情况咯。我自己呢两年都较少摆自己嘅啲嘢上去嘅，因为我亦都好怕啲人见到，哎呀，又即系喺度呼天抢地咁。我其实都几怕嘅。当然咧，佢希望系啲朋友啊，俾翻啲即系精神上嘅鼓舞啊，或者佢真系唔开心啊。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就 一般般嘅麻麻地啫。但如果你話一啲嘅 Apps 咧，反而我覺得咧啲遊戲 Apps 咧真係好花我時間 啊！你有玩 嘅 咩？ 遊戲 Apps 啊？你話 係啊？我玩嘅， 我 試過。 唔知你有玩嘅 喎？係喎，唔似唔怪之，我成日都見到你有時你坐喺度只喺度碌碌碌碌， 你 咪 玩啲咩遊戲啊？ 係咪玩緊 game？ 就係喺屋企玩嘅，我玩嗰啲好低能嘅，玩嗰啲成語遊戲啊。 嗰啲唔低能啊，我都有玩啊，疯狂猜成语嘛， 系啊， 我有玩啊， 嗰啲好，嗰啲好啊。 但系你要 set 一个时间俾自己咯，你就唔好话即系，因为系啊，你系会不断玩玩下，玩玩下之后，跟住你玩咗成个几钟，你唔知你自己做乜噶。 系啊，我觉得好花时间，好罪恶感噶。 但是你不玩你都是牛牛特勒坐在这里的有什么罪恶感啫？是不是如果你日理万机就罪恶感啫，我只是这样想啫。即是我知道你大把生意不过我估你是这样啫。 你是觉得就若果他没什么其他是更加有意义的东西的话你不如疯狂猜成语。 是 这样的意思。 你牛牛特勒坐在这里不是还有罪恶感是不是即是这样。 都不是啊。基本 上都识的了。 所以你现在不是这么厉害咯。 是啊。 是吧你做什么教大家了 没错啊。 我有几厉害啊。 我自己覺得咧，久唔久玩下就 OK 嘅。但我通常咧，譬如話我玩到真係好厭啦，或者好高分啦，我就會成個 S 刪走去嘅。 喂喂， 因為我唔想再沉迷嗰個遊戲咯。 咁叻啊！你有呢、這、一個，你有呢個斷捨離嘅決心。 要自制㗎，真㗎，要自制㗎，玩呢啲遊戲。 係咯，唔要咯。 唔知點解我從來對遊戲冇乜好感，即系我，所以我冇一个游戏系喺我 apps 里边，喺我手机里边。 啊哈，即系嗰啲咩 candy 乜啊，嗰啲系咪兴嗰啲乜嘢啊？ 从来 唔玩猫啊，嗰啲全部都唔玩嘅， 从来都唔玩， 我都唔玩， 一次都唔玩。 我有时我要玩嘅，我系会 download 嚟去睇下究竟点解你哋咁疯狂咧。但系当我要吓，原来就系只系咁样噶咋？得闲无事嘅话，就系喂下啲猫啊，跟住唔知买啲咩嘢。因为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嘅就系佢好中意啦， 喂猫 系啦，就只不过系有一个 apps 咁，跟住咧就系有间屋，佢有间屋里面佢间唔中。系要你去买啲嘢去吸引你隔篱邻舍啲猫嚟你嗰度嘅，咁咧就系佢有时佢就系得闲无事嘅，佢就揿一揿，揿一揿就，有四只猫嚟过，跟住咧同嗰啲猫影张相。 但系卡通猫， 一个游戏啦， 卡通猫嚟， 卡通猫嚟噶，喺个手机上面系 download 啲 apps 嚟噶，咁我就会觉得我都想了解一下就系究竟个乐趣何来咧？你就系知道之后嘅话咧，我就会 delete 咯。 大家有冇谂？ 有 冇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冇咗呢啲手机上嘅 apps 咧吓，即系手机真系变咗净系打电话咧，你剩低嘅时间，因为你冇得上网啊，冇得玩游戏咧，呢个嚟做咩咧？有冇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啊？ 个手机 唔系冇晒呢啲 apps 之后，剩低嘅时间啊，剩低嘅时间，你觉得你可以做咩咧？ 哦，好多嘢睇，睇电影啦，睇书啦， 不如 行山啦。 就试下，或一日你唔好用个手机嘅 apps， 净系爱嚟打电话嘅啫。咁然之后就睇下，原来生命有好多嘢，可能你从来冇谂过。 其实系可以 发掘一下一啲生活中其他嘅娱乐或者系啲。 你呢个建议几好喎，大佬，我试下先。 由你开始好唔好？ 好。 好。听紧风骚快人，今日暖好多啦，20度嘅气温，唔相对湿度62%。我哋又 miss you like crazy。 Going strong, I remember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A kiss in the rain to the sunshine through. I try to deny it, but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I missed you like crazy. I missed you like crazy. Ever since you went.every day I'm 网上情，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在一间大学那里，有个教授有一日跟同学讲，今天跟大家玩一个心理游戏，有谁想参加？有个女生主动走到台上，教授就说了，现在请你黑板上写下你认为对你来讲最不舍得最重要的二十个人。她照做了，写下了很多人的名字，包括她家人、邻居、朋友、同学、同事等等。跟住教授就话：而家如果有一个人要离开你，你觉得边个你会选择？第一个最唔重要嘅人。于是佢将佢个好好嘅邻居，虽然平时同佢好多嘢倾，不过觉得邻居啫，就划走咗佢啦。跟住教授就话：好啦，而家要再拣一个。划完一个又一个，划完一个又一个，黑板上嘅名越划就越少，由头先十几二十个，而家最后只系画剩三个。黑板上面而家就系佢父母、佢丈夫同佢个仔啦。所有同学鸦雀无声，望住教授，觉得好残忍啊！唔使再画落去啦啩？教授好平静咁话：而家要揀一个人离开你。你拣边个？请划走佢个名字。佢谂咗好耐，好艰难咁样划走咗父母，剩低咗黑板上边有佢丈夫同佢嘅孩子。教授话：而家去到最后啦，请你离开一个，划走佢个名字。这个女仔嘅样好痛苦。佢嘅手喺度震，最后佢划走咗佢个仔，然后忍唔住喊咗出嚟。等佢情绪平复之后，教授就问佢啦：你嘅爸爸妈妈同你嘅仔都有血缘关系，爸爸妈妈养育你成人，而个仔又系你自己生嘅，反为丈夫同你冇血缘关系，好多人离完婚再结，结完又离婚。为什么反为你觉得你的丈夫是你最不舍得的人？这个女生的答法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爸爸妈妈会先我而去，而个仔都会长大成人，有他自己的家庭，他都会离我而去。我觉得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个陪伴我一生走到最后的，就是我的配偶，我的丈夫。假如今日当你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家庭嘅每一个成员都健健康康、整整齐齐陪伴你哋身边，请好好珍惜。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多谢 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呢篇文章我自己好有感觉嘅，因为咧即系一家人咧齐齐整整咧，并不是永远的事情啦。 系啊，幸福不是必然啊。 冇错啦，希望大家咧即系今日，无论出边嗰个逆境咧，令到我哋咧感觉咧几无助啊吓，心里边几混乱都好啦。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对抗呢疫情，一定系可以嘅。全香港都系一家人，希望大家都互相支持。 系啦，咁啊，希望咧大家一阵间嘅话都可以同我哋讲讲，因为咧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会介绍一啲好嘅剧集同埋一啲好嘅电影，等大家可以喺屋企嘅时候都可以煲下。 好啦，听下呢个风骚发言之前，就听下呢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十一点咪再见。 或者要透过中央部委订购更多应付需要。当局喺设计全民检测嘅形式时，亦都已经及早采购物资，包括保护衣物、较高规格嘅口罩，以及预备足够嘅检测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财政预算案提出暂缓追租的立法建议之后，政府听了很多不同意见，理解有退休小业主是靠租金收入为生，因此当局会优化措施，透过银行的百分百政府担保贷款计划，向小业主垫资三个月租金，最多10万元。陈茂波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希望业主和租客之间不要采取零和游戏的思考方式，需要守望相助，用时间换取解决问题的空间。他重申租客并非不交租，只是暂缓交租。陈茂波又说，住宅楼市暂时不具备辣椒的退场条件，没有条件撤销双倍印花税和海外买家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71点，跌295点，总成交金额5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34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16元跌8元，恒生中国企业80.06元跌1.16元，阿里巴巴101.4元跌3.9元，盈富基金22.6元跌3.2元，美团166.9元跌3.3元，港交所376.6元跌13.4元，融创中国6.68元跌9.7元，快手88元系报88元升1.3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39，瑞士法郎8.433，澳元5.608，加元6.105，新西兰元5.223，欧元8.721。每百日元对港元6.7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3点，跌83点。港金报17,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15美元，卖出1,91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啊。加士居道天桥去翻观塘啦，同埋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果栏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喺新界啦，大围下城门道由于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城门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大的压力，而我们急症室也都非常挤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你不幸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而你病征是很轻微或者甚至乎没有病征，请你不要来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经过医生嘅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咧，就会安排佢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腾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预计咧，嚟紧一段时间，疫情依然系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医院嘅话咧，请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系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喺打针方面咧。是譬如你講緊接種復必泰的疫苗接種中心咧，喺九龍塘啊、九龍灣啊，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 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你 做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话你知，我要减肥，我已经下定决心，你唔好阻我。我唔想因为肥胖令自己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心脏病、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等。 放心，你为健康而减肥，我唔会阻你。但是你要知道，减肥不应该只是着重体重的数字，因为身体的总重量是由很多部分去组成的，例如骨骼、肌肉、水分和脂肪等等。那你想着怎么去减啊？ 我想用些快点见效的方法啊，可能试下吃减肥药。我见市面上有很多声称可以抑压食欲的产品，那不想吃东西，个人未会瘦咯。 这类药物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副作用是令人感到精神紧张、失眠、抑郁，影响身体机能，后果可以很严重的。要健康减重的基本概念是消耗的热量比摄取的热量多，简单来说就是喐多一点，吃少一点，最好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 例如要避免进食加工食品，少食肉类的脂肪或者皮，减少进食酱汁，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增加饱肚感。 没错啦，千祈不要自己买减肥药和过量节食减肥啊，你可能会缺乏足够营养素，降低基础代谢率等，会有反效果的。想知多啲，可以去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成为会员，约见免费嘅健康咨询，专业团队就住你嘅健康目标，帮你订立啱你嘅健康管理计划。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啊！十一点十五分啊，二十度嘅温度，相对湿度63%嘅。咁天气咧就系多云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咧亦都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日间嚟温暖嘅，早晚有两阵嘅薄雾。好啦，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已经有好多新嘅环节， 系啊， 陆续推出吓。 冇错，逢礼拜一嘅话其实都有嘅。咁、上个礼拜我哋做咗一个钟头啦，咁但系我哋今个礼拜嘅话就都系咁啊，因为知道咧就阿马老师比较辛苦，所以咧就不如咧就我哋嘅学古文嘅话由现在开始直接到去11:30，11:30之后的话就会欢迎我们很多的朋友可以在 Facebook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喂，你有没有看到好的电影、或者有什么劇集，我们一起可以谈一下的。 没错。 好了，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来我们这个很正的环节。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欢迎马博士，佢流浪于 边度啊？ 亚马逊河。 亚马逊河，佢嘅小学喺金字塔里边上，仲有佢曾经同埃及妖后跳过几只舞， 冲过凉。 会唔会大一啲啊？ 冲凉啫，佢有佢喺隔篱， 会唔会着得太大咧？ 喺男性浴室度冲，咁啊 ，Cleopatra 咧就系喺嗰度浸牛奶， 冇错， 系啦， 佢同阿杨贵妃一齐上过呢个琵琶床，啱唔啱啊？ 琵琶嗰个好似唔系杨贵妃啊嘛， 西施啊。 知道曬我嘅底細喎， 係啦，冇錯，跟你個跟你條路行啊嘛， 係啦，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好，大家好。上次咧咁就開始就學一下啲古文啦。咁我哋都同大家講過啦。其實我哋好多時講嘅嘢咧，原來咧都好有出處嘅喎，同埋已經係好耐之前以前啲人講古人講嘅啦。有一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聽過或者都會識點解嘅，叫做三娘教子， 聽過、 嗯、 三娘教子 一打牌諗 起，打牌嘅時候有三個男人同你，三個女人同你一齊打嘅， 係啦，一打牌諗起 三娘教子，我輸硬喎咁樣。 好啊，嗱阿張張，你嘅解釋係點解啊？三娘教子， 三個女人教一個仔打牌， 嗯 好， 係啊， 咁啊鋭鋭咧， 我都係聽我講係咁樣啊。 三娘教子，你哋嘅版本即係話三個女人教一個仔。 當然不是啦，即係其實呢個三娘教子，呢個 係 現代人加落去嘅啫。咁我當然知道個古文就唔係咁解啦。我估會唔會以前咧有個人佢叫三娘嚇，Madam Sam，咁佢教仔教得好好，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覺得係三娘教子，即係等於呢個孟母三遷，咦？佢又係三字， 都係三啊，係啊，無三不成幾啊， 係啊，孟母三遷咁樣，會唔會係咁咧？ 類似係呢啲咁嘅嘢 咧。你哋真係又估得啱啦。所謂三娘， 我唔 係 估 噶， 我唔係估噶，我流浪於呢個尼羅河噶，我都係流浪於尼羅河噶，我哋冇撞到咋。 你多咗三點水係 咪？係啊， 佢係尼羅河，你係尼羅河， 你 多咗三點水， 係啊， 下游你喺上游， 我喺下游你喺上游咁解咋？你冇睇低我，係啊，喂， 你 一樣就喺中游係咪？ 我冇，我喺尼羅河嗰度， 我冇游啊， 係啊，我受過好多年嗰啲泥水嘅教育，唔係洋水。 唔系啦，仲 系 佢喺上游，你喺下游，你唔抵啊！你知佢啲嘢全部都已经嚟晒喺你嗰度。 系啊，我啲嘢全部落晒啊，张张 咁。你继续讲啦，你继续讲。 三娘教子咧，其实咧就出自一个小说嘅，就是、一个叫做李渔嘅小说。李系木子李啦，渔系三点水，渔夫嘅渔。咁嗰套戏咧，戏中嘅三娘教子咧，其实指个主角阿薛广，薛仁贵嘅薛。薛广嘅三太啊，叫阿春娥啊，王春娥啊， 依家有三太嘅佢，咁佢有冇大太、二太噶？ 一定有先有三太啦，冇大冇大冇二，点会有细个？ 即系以前啲人咁狼胎噶，娶到第三个噶， 佢都 唔好狼胎噶， 可以啊嘛。呢个故事咧，第一明朝嘅，明朝嗰阵时咧，阿薛广咧就有佢老婆阿张氏，妾氏就刘氏，同埋个三奶就阿王春娥，咁咧呢个仔咧。阿妾氏、阿刘氏咧就生咗个仔，叫做阿二哥啊。 咩话？生咗个仔叫二哥？ 咁佢生咗几多个仔啊？我搞唔清楚。 啊， 系啊，我 follow 唔到。 生咗个仔啫，三个女人之中， 三个女哦，三个女人当中嘅话，只系生咗一个仔啫。 三奶生咗个二哥， 唔系二两生一个仔。 中间嗰个生咗一个仔，系咪嗱？你都 follow 唔到，啱唔啱先？咁阿蠢 我因为我人天资资质比较蠢钝，我跟 唔系你唔好咁样自责。真系唔好。 OK OK， 好， 自己掌嘴先。 哎呀，点解你叫我 自责仲要掌嘴？ 唔好自责又叫我掌嘴，你呢句说话会唔会有啲矛盾？ 唔好自责， 会唔会有啲矛盾咧？阿黄老师， 唔好自责， 但系要叫掌嘴，但 系 要掌 嘴，或者要企喺出边罚企。 我继续， 唔系叫你唔好自责，但系佢会罚你咯。 哦 ，OK， 即系我唔好自责，又佢责我。 明白，好，跟住咧， 系嗱咁咧。我先講咧，就係話，因為咧嗰個仔咧叫做阿波啊， 我仔叫做阿波啊，我 阿波波 阿波阿波好好 聽啊， 係啊， 佢叫上坡確啲啊， 阿寶 咩話？ 咁咧 邊個叫做阿寶啊？ 人叫做阿寶， 哦，有個仆人叫做阿寶， 係啦。咁話説個主人翁咧，薛廣咧就出去做生意咯，就托啲朋友送啲錢翻屋企啦。咁個朋友好賤格喎，將啲錢咧。 私親、哦嗯，然後就話是講已經死咗咯、 哦。 哦， 嗰、那個咪叫馬小強啊？嗰、那個 我都咁諗。 啊，你當係啦。不如咁啦，我叫做馬小強啦，去做生意啦，咁大家會清楚啲係咪？咁啊，將啲錢佢朋友將啲錢私吞，然後就話俾阿大老婆聽，二老婆同埋妾侍咧，喂，佢死咗啦，馬小強，咁咧 唔好咁咒自己，唔好咁咒自己， 你用翻蝕講好啲， 係啦，叫蝕講好啲。嗯私吞佢个财产嘅嗰人叫马小强，大家 信服啲，信服啲系啊。薛广嗰个角色你食唔起， 薛广唔好 carry 唔起 啊。假设讲佢做生意就托一个朋友好衰格嘅， 叫做马小强系啦，就带啲钱翻去系咪？ 咁啊，马小强咧好贱格，就将啲钱私吞，然后就话 俾佢啲老婆听话，佢死咗啦， 讲死咗 系。 咁呢个时候咧，个大婆。同埋阿妾侍咧就走咗啦，剩低阿三娘喺度。 嗯嗯，阿蠢娥系嘛？ 系阿妾侍生噶嘛，就将佢凑大。 哦，即系阿蠢娥将阿婆凑大。 冇错。 OK， 明啦明啦。咁关阿宝咩事啊？阿宝咧，阿宝出咗场噶。 阿宝仲喺度。 阿宝仲喺度。 死啦！我都唔记得边个阿宝。 阿宝系佢嗰个仆人咯。 哦。 仆人啊。 系啊。 系啊，咁咧就将佢阿春娥就凑大入坡啦。但系咧，因为佢生嘅时候咧，啲人就笑佢啊，哎，冇阿妈咁样样啊。 笑阿婆啊？ 点解会冇阿妈？ 因为冇阿妈啫，佢有阿妈，阿妈走咗佬啫嘛。 阿妈啦， 系啊，咁咪就 系 话佢冇阿妈凑佢咯。 哦，即系亲生阿妈走咗啦。 系啦， 三娘就凑佢， 顶撞阿三娘。 哦， 咁咧。嗰、那個阿寶咧就同阿 婆講啦， 喂，快啲認錯啦！ 哦、 你嗰個係將你養大噶，咁佢兩人咧就和好如初喎、哦。 嗯， 咁呢個阿婆咧好生性啊，考咗做狀元啦、啊。 嗯， 咁原來咧話分兩頭，那次講咧，後來從軍、哦、做咗官、哦，哇，做咗兵部尚書、哦。 係、哦，佢唔係真係死咗嘅、哦。佢誤傳死信啫嘛， 係啊， 我唔記得咗，我入咗戲，我以為佢真係死咗， 唔記得咗呢個人物， 係啊，阿薛廣啊。哦，走去從軍， 係啊，馬小強呃佢哋話佢死咗啫嘛，冇死到㗎，係 啊，好，繼續， 係啊，咁啊，最後咧，阿薛廣翻屋企咧，一家團圓，哇，好開心啦。咁但係咧個大婆同阿妾侍咧，因為佢哋都改嫁，改嫁咗之後咧就家道中落啊。咁咧就唯有乜都冇實，唯有死死地起翻去同佢哋團聚啦。 哇！點得㗎？ 係啊。咁但係咧，阿婆咧就唔願意同阿親娘同埋阿大媽相認。 嗯。 咁阿春娥咧內心矛盾，就俾咗啲錢兩個人度餘生啦。呢、這個故事咧，阿婆咁成功咧，考埋狀元咧，就叫做三娘教子，係、一啲以前嗰啲話劇嚟嘅，一啲粵劇啊劇目嚟嘅，就好出名嘅，就叫做三娘教子啦。 哦， 明唔明白啊？ 點解阿教授啊教授，阿尼羅河教授，咁點解會誒俾現代人套用咗嚟打牌嗰度嘅？我想問啊， 唔關事。 這個、呢個咧係。喂， 阿教授可能有解释咧。 哦，你继续啊。 这个原因咧就系后来点解会转化做三娘教子咧？就系、是、啲人咧觉得咧三个女人咧，因为之前呢个剧目咧一路都俾人哋感觉系三个女人教一个仔嘅，所以就转化咗去打麻雀嘅时候，三个女人教一个仔同一个男人打麻雀，同埋咧通常咧三娘教子咧，其实啲男人咧如果打麻雀咧。都唔係好中意同三個女人打麻雀，因為覺得佢哋會輸嘅。 好邪啊！係我講過咯， 我唔知道啊，我唔打牌。 輸硬㗎啦，因為三個女人啊嘛， 三個女人壓住一定會輸㗎個男人。 係啊， 多到啦， 係咁講咯。 真 係㗎。咁如果我想講下啦，就係話即係馬老師啊，如果係講嘅就話，哇，三娘教子，除咗你話係而家現今係打麻雀嘅呢啲咁樣嘅講法之外嘅話，其實實際上係乜嘢意思㗎？ 實際上咧，仲有咩咧？就係話啲後生仔。如果你本性係好嘅，其實唔一定係你個親生媽媽教你，你都會好嘅。三娘教子本意咧就係話咧，你無論係點樣樣，只要有人肯教你，你真係會成才嘅。 嗯， 係啦， 好有。 仲有冇時間啊？我想教多一句得唔得？ 有啊，可以啊，講啊。 日上三竿。 嗯。 你有冇試過瞓到日上三竿啊？兩位 冇， 我都好少。 係啦，我瞓得唔好噶嘛，日上三竿。 日上三竿， 你係咪想問我哋係幾多點啊？瞓到係嘛？ 咩 啊？係咪即係瞓到幾多點啊？ 係嗱，日上三竿咧嘅意思咧就係話，哇！ 個太陽升起咧，升到三支竹竿咁高，呢啲係以前古人形容嘅咧。其實即係意思就係 瞓到好晏， 好高啦，好晏啊，時間都唔早噶啦，喂，快啲起身啦！咁呢句説話咧，其實已經係好耐以前唐朝已經有噶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知唔知日上三竿其實係指咩幾多點咧？ 我知 道，係 十二點。 三竿啊，我估系同嗰啲系咪嗰啲时辰嗰啲咩子丑寅卯啊嗰啲有关啊？ 冇错， 三竿、啊、 都要对应翻而家嘅时间嘅。 啊哈，我估系十一点啊，朝头早十一点， 就朝头早嘅七点到十一点左右啦，即系晨到巳时。佢意思系话咧，原来中国以前咧即系务农啊嘛，一早起身耕田噶啦。咁佢哋系得两餐饭嘅啫，就系中午饭同埋夜晚饭。日上三竿咧，即系话哇，朝头早十一点，其实佢哋已经食中午饭嘅啦。喂，你中午饭你都未起身，咁就好离谱噶啦。 啊哈，即系而家都系而家呢个时候咯。 系啊， 系嘛，瞓到呢个时候咯， 你都系啱起身啫嘛。 你唔好咁话佢啦， 你都系啱起身。 佢又叫你唔好自责，跟住佢嗌你出去跑圈。 我估你都啱起身啫嘛，一上三竿， 我醒咗好耐啦，五点几醒咗啦。 系啊，佢已经醒咗噶啦，佢识。 喂，马老师，你今日好得啊！我感觉你今日嗰啲学术派啊，即系嗰啲即系源远流长， 系啊，戴个博帽咁样， 系啊，好犀利， 好 有。好有说服力啊！我而家相信你喺尼罗河嗰度嚟啊！而家真系 好有诗，好有诗卷气啊！ 好有书卷啊！直情好似棺材拎出嚟咁啊！嗰啲书卷气。 好啦，今日我哋两个学咗嘅咧，就有关于嘅就系三娘教子嘅故事来源啦，以及咧就系有呢一个叫做日上三竿。 李丽睿，我突然间醒起，唔该例句造句，日上 冇时间啊，下一堂先啦。 唔紧要，而家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已经去到日上三竿嘅时候啦，希望大家继续收听。Yeah!得老师， 好嘢， 好。 的小偏执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仍然未敲定三月全民强制检测嘅日期，当局目前冇完全排除喺全民检测期间实施禁足。他又相信部分甚至全部全民检测的样本需要送到内地化验。 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從公共衛生角度而言，要發揮全民強檢的最高效用，一定要減低人員流動，市民不外出或者盡量減少外出。他又說，市民若果經快速檢測確診，要向當局登記有關資料，採用的快速抗原檢測劑必須屬於認可牌子。至於急症室未能夠處理大量確診者遺體的問題，他說當局已經加緊添加位置以及加快火化速度。政府計劃認可快速檢測陽性的人士是確診個案跟進。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招燕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買到的快速檢測套裝都符合本港、內地、美國和歐盟的準則要求，但是要留意歐盟部分產品無需經過臨床測試認證，這些產品的包裝同樣印有 CE 的字眼。他建議市民上網尋找相關品牌的資料以作識別，最理想是特區政府能夠有更清晰的指引。趙燕頭說，市民無需使用不同品牌做快速檢測，但是如果是陰性結果，他會建議頻密一些檢測。他又強調，最好是鼻腔拭子採樣，採樣時要確保檢測棒放得夠入，觸碰到鼻腔內壁和慢慢打圈，感到痕癢和不適是較能夠採集到樣本。新華社報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建議，國務院在今個月24日決定免去徐英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職務。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言人說，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今日已經完成密切接觸者家居檢疫，返回辦公室工作。發言人說，李家超由今個月16日起按居安抗疫計劃在家居進行檢疫，在昨日和今日的快速抗原測試都取得陰性結果，今日結束家居檢疫，已經返回辦公室工作。根據衛生署關於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檢疫最新指引，已經接種至少兩劑疫苗的密切接觸者可以在接受家居檢疫的第六日和第七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若果在這個連續兩日的測試都取得陰性結果，將可以在取得第二次陰性結果之後視作完成檢疫。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28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67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0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2，跌8.8；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1.26。阿里巴巴101.7，系跌3.6；盈富基金22.58，跌3.4；美团166.2，跌4蚊；港交所373.4，跌16.6；融创中国6.5，跌1.15；快手87.95，升1.3；中国平安59.6，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1，人民幣6.312，

而12至17岁的人士，如果接种第一剂之后已经满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疫苗，才能够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卫生署亦都制定了豁免证明书范本，市民可以就是不是适合接种疫苗咨询医生，如果身体情况不允许，可以申领豁免证明书，预设有效期为90日，最长为180日。 打齐针防重症，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風騷發人啦，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嘅一部分啦，即係我哋都係身為呢個小島咧，大家感受到嘅壓力咧，我哋都會感受到 嘅。 睇見啲確診數字，我哋都會擔心嘅，好多好多嘢我哋都會有同大家分享嗰種嘅不安嘅情緒。咁所以咧，我哋希望每日仍然能夠堅持到發放正能量啦，咁嘅樣。咁咧有位朋友咧就喺網上咧俾咗咁嘅 message， 我都想繼續咧用好少時間鼓勵一下佢啦。佢叫 Shelly 啊。 是， 首先多谢你发放正能量。我同92岁的爸爸都中了呢个新冠病毒。爸爸24号那晚离开了啦，心情低落得很。几日来有专业的殡仪策划师开解过，都心情都回复了很多的啦。今天听你们的节目呢，被你搞到很开心笑了出来啊，咁样。亦都播出了我很喜欢的一首改编歌啦，不是改编歌 ,remix 歌应该说，恋一世的爱，咁多谢晒我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啦，亦都祝阿马姑娘快啲好返。愿所有香港人都要继续加油。 是，但病咗嗰个系马小强，系马姑娘冇事啊。 唔系，佢识得叫马姑娘，我觉得呢位朋友都应该系可以平复翻少少啦。 系，点样都好嘅话，都向你 大家要面向前面努力。 好。OK， 好啦，嗱，我哋而家呢半小时咧，首先我哋会讲下啲电影啊， 系啊，剧集 啊，咁样， 系啊，或者纪录片啊等等啦，系啦，咁其实想问一下就系两位呢一排会唔会真系睇多咗啊？ 睇多咗，睇、 啊、 多咗、 啊，我都会啊。咁、其实电影嘅话咧都睇多咗好多嘅，不如我嚟先啦，好嘛？我咧就想介绍呢一套咧，我喺串流平台度睇，我估唔到嘅就喺串流平台，我感觉上会觉得就系呢一套戏其实应该要喺大电影院度播嘅、就叫做《犬山记》，英文名咧就叫做《The Power of the Dog》。咁其实咧个故事咧就应该系话，佢其实基本上都系改编住一个同名嘅小说嘅，就系《The Power of the Dog》嘅。咁喺2022年咧，94届嘅奥斯卡咧入围12项。提名啊，吓系一个同名小说嘅改编嚟嘅。嗱，个古仔咧，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系讲紧1925年喺美国西部一啲牛仔嘅故事嚟噶。咁啊，就系俾你有啲咩嘅感觉啊？牛仔嘅故事 ，cowboy 啦，骑住只马揈下揈下嗰个成圈竹马咁。 系啦，好似嗰阵时候我哋成日都对一个香烟广告，你觉得佢就系好有西部牛仔 feel 系咪？好粗犷啦，好豪迈啦咁样。但系咧，佢竟然嘅呢套电影里面所讲嘅，并非系呢啲咁嘅生活，系讲紧一啲嘅就系忍住。有一啲嘅就係隱藏住喺內心裏面嘅忌諱啦，有啲嘅抑壓嘅。咁其實咧就係我自己會點解會咁中意呢一套電影，同埋會揀呢一套電影嚟睇咧，就是、因為佢係位女導演去導演嘅。咁、而一套充滿住男性牛仔嘅啲大男人嘅故事，由一位嘅女導演執導咧，我覺得係能夠拍到一種就係女性獨特嘅角度，佢可以好精準咁樣咧去帶到有一啲好細膩嘅感情同埋一啲嘅精髓裡面嘅。 嗱，想讲下嘅就系呢套戏咧慢噶吓，因为咧系长噶，我冇记错好似系两个几钟嘅，咁啊步调系比较缓慢，但系就系正正系咁样嘅话，你会 feel 到佢可以一点一滴咁样去铺陈个故仔，其实咧佢系平铺直叙咁样去发展嘅，你完全能够跟到嘅，好平淡，好温和，但系就一路带住你嘅情绪入戏嘅，佢嗰啲抑压啊、淡淡嘅不安啊，令你睇到咧。完咗之后嘅话，我觉得系充满住余韵嘅，因为你对于佢里面每一个嘅人物嘅描写，以及佢啲人性咧，你系会得到个反思嘅。嗱，其实个故仔咧，我就唔想讲里面太多嘅情节。佢系一套咩电影呢？我可以咁样讲嘅就系佢描述一个就系同性情感嘅故事。 嗯， 咁啊喺嗰阵时候，你谂下1925年喺美国， 即系断背山咁啊？ 冇错，叻仔。咁其实有少少似嘅就系话断背山咧，好多人都会揾呢两套戏咧嚟去比较，但系咧完全系唔同。咁喺个文风唔系咁开放，冇咩人去了解乜嘢系同性恋嘅时代之下，佢哋呢一啲嘅人嘅话，只能够就系隐藏自己真实嘅自己啦。咁啊，初初我以为好有呢个断背山嘅影子嘅，但系其实《犬山记》咧，你会更加见到佢有啲内敛嘅一啲描述嘅。而里面嘅话，当然啦，男女主角啊、男配角啊，全部咧都演得非常之好。咁而且我特别喜欢嘅就系呢一套电影嘅一位英国嘅演员咧，就系Benedict Cumberbatch。咁佢喺里面度咧系真真正正能够 deliver 到嘅，就系呢一套戏里面嘅嗰个做叫做阿 Phil 啊呢一个嘅角色，每一个嘅表情啦，就算 even 我觉得佢有啲长口，呢一个演员唔喺度嘅，但系佢喺呢一套电影里面嗰个角色有嘅一种俾人嘅压榨或者系欺压啊，嗰种气场咧，佢仍然系喺度嘅，所以我觉得呢个演员系真系非常之犀利，咁我觉得亦都好匠心独运嘅一个导演嘅手法啦，咁男女主角啊，各样各样嘅话都好出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我非常之提倡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你就可以去睇。不过如果你系一个好中意睇一啲大片嘅，即系飞嚟飞去、乒乒乓乓，又或者系即系好需要有一啲嘅就系视觉啊，或者系听觉嘅刺激嘅话咧，你就千祈唔好拣啦。系啊，因为其实佢系好慢嘅个步调吓，咁你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同一啲嘅耐性。但系睇完之后咧，我自己啊，你知我第一时间系再睇多一次。 嗯， 哇， 犀利！ 同埋去睇埋佢嘅 The Making of， 佢嘅点样拍嘅咧？佢究竟点样去画佢嘅 storyline 咧？每一格嘅菲林嘅话，究竟系点样运用咧？同埋嗰个女导演系要点样导演啲男女主角去？入戏啦，同埋去拍摄嗰个过程咧，佢都系有一个 the making of， 系17分钟嘅啫。大家不妨可以先睇咗呢个作为一个导读，跟住先至再嚟睇呢一个《犬山记》啊！希望大家会中意嘅。 好，马老师啊，你先定我先啦，好唔好？ 好，你先。 好，我讲呢一个咧，同样地，好似阿 Sarah 话斋系改编嘅。 嗯。 咁咧，佢改编自一本日本嘅漫画家叫安藤骑士啊，一个日本漫画嘅作品。咁啊，2013年咧开始转载啊，咁好犀利咧。后来咧就一路销量咧突破一个非常高嘅，去到2019年咧已经突破300万份嘅，即系呢一个嘅漫画连载。 好耐噶咯，嗬！如果讲呢个年份已经好长。 咁后来亦都拍为呢一个 电影 啦，咁样样。咁个名叫死翼所啊。 嗯，死翼所。 系啦，即系讲人死咗之后，佢好得意嘅，佢系将呢一个嗱 乜嘢类型嘅故事嚟噶？ 日本一个 天马行空嘅故事。 点啊？当然啦，当然啦，讲人死后嘅生活啊嘛。 嗯、 基本上佢外景就系、是，即系佢成个故事发生在就好似一个办公室咁、 哦。 就系讲人死咗之后咧，会去到嚟呢一个嘅办公室。 嗯。吓、 啊。咁、嗯、然之后咧，里边有分好多科嘅。 嗯。 咁然之后你要填一啲 form， 你叫咩名啦？点解会死啦？佢又分，譬如他杀啦、自杀啦、病死啦，等等等等。咁、第一集咧就讲一个后生仔，佢咧系点样样咧？跳咗落嚟嘅，即系喺好高跳落嚟啦，咁样就佢仍然系全成身血咁啦，坐咗喺度啦。 系 咁，佢就走埋去田啦。佢问佢点解你会自杀啦？咁样咁佢讲嗰个古仔咧，就系话。因为我俾人欺凌啊，咁样，因为校园俾啲学即系啲曳嘅学生咧虾佢啊，咁令到佢咧就系睇唔开啦，咁啊最后咧就自杀啦咁样，即系佢唔得嘅，你太简单，你写埋佢点样虾你嘅，咁咪写咯，佢逼我咁样，佢又咁样对我，咁样对我，写，咁但系你冇同屋企人讲咩？咁佢就话啦，我妈妈嫁咗俾一个男人啊，即系改嫁咗俾另外一个男人，嗰个系我 stepfather 嚟，佢都唔理我嘅， 我根本上我媽咪又唔得閒，我爸爸又唔即係我而家呢個爸爸又唔係我親生爸爸，佢唔錫我嘅，所以冇人理我，所以我咪唯有咁咯咁樣樣。好啦，咁其實個戲係少少發展得比較慢嘅，因為佢一對答對答對答咁樣。但係個戲嘅呢一集嘅高潮位咧，嗱，如果大家諗住睇咧，就唔好聽我下面所講嘅嘢，因為我覺得 有劇透。 係啦，我講少少劇透。但係喺呢一個呢一集，因為每一集完噶嘛。臨完嘅時候咧，佢竟然喺嗰、那個地方咧，即係呢一個辦公室咧，又要介紹呢個地方。佢係將所有人咧，根據你填嘅嘢啦，根據你即係喺世上做過啲乜嘢而分派你去天堂定地獄嘅。好啦，佢喺呢個地方撞翻邊個咧？蝦佢嗰個人。蝦佢嗰個人，點解嘅？ 最後尾都沉。 點解蝦我嗰個又會落埋嚟呢度嘅？即係會死咗嘅。仲好讲都系你啊？点解啊？原来佢 stepfather 咧报仇，搵个车撞死咗佢同学。 哦， 吓！我成日觉得我 stepfather 完全唔锡我噶，点解佢为咗我而家竟然犯咗官非，杀埋人咧？咁佢好后悔。佢点解我当时唔好啲同我 stepfather 咧坐低倾下偈咧？原来佢一直系好关心我，原来佢系对我咧好好嘅咁嘅样。就咁、 你讲呢样嘢，我谂起啲《阳光普照》啊。瑞瑞， 我同你一齐睇，系啊，类似系咁样嘅安排咯。但系我唔知道我 几出人意表。 系啊，但系我听阿大佬喺度讲嘅时候嘅话，我就谂起另外一套系《视之如和》嘅《下一站天国》咯。佢里面嘅一啲即系都系类似系啲死咗嘅人嘅话，去咗某个地方，咁其实就系一啲咁样嘅，即系类似系啲咁嘅故事。 不过发展系比较慢啲， 就唔系电影。如果你咁讲系 剧集，好多集，第二集咧 长啊，每 一 集 半个钟度 咯。咁、我用咁啊，容易啲入口嗬。 第二集好突然，佢讲一个 B B， 个 B B 喺呢个地方。佢又唔識講嘢，淨係識喊，咁點算咧？邊個幫佢登記咧？大家有興趣睇。 好，呢個都幾係啊，幾好喎，估唔到啊！好，咁啊，到馬斯強，你今次介紹乜嘢？ 我睇咗一套戲咧，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又好慢嘅，個調子又好慢，好似阿 Sarah 頭先你講嘅，呢套戲咧叫做《夢想之地》。是一套韓國片，在美國那裡拍的，這套戲都很厲害啊。它的英文名叫 Minari， 是2021年呢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呢，那個73歲的老太太呢， 拿了 這個最佳女配角。 是啊，還要被人家訪問的時候神回答。 啊， 請說。 啊，那這套戲呢其實很簡單。就一個韓國的家庭就移咗民去美國，然後咧個老公咧就好醉心於想響開喺一塊田喺度耕種嘅，因為佢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啊，而個太太亦都係因為啊，到底呢個老公仲成唔成功咧，會唔會令個家庭陷入呢個困境咧？咁因為咧佢個仔咧有心臟有事嘅，隨時就拜拜噶啦。但係佢哋搬咗佢鄉下地方咧，個太太就好擔心，因為佢出去醫院咧最快都要一個鐘頭車。咁呢個時候咧，佢就揾咗個外婆嚟照顧佢哋一家人。呢、這個外婆好得意嘅，我覺得係幾就係、是、呢個韻如晶就攞咗最佳女配角。我覺得佢喺呢套戲咧發揮得好好，好正，好多隱喻嘅。頭先我講咧 ，Minari 呢個英文名咧。其實嘅意思咧，就係韓國嘅一種水芹菜嚟。呢個婆婆就帶住個孫仔就周圍去，因為佢住喺啲荒郊地方，四野無人嘅，帶佢周圍去行，然後見到啲水溪，就將啲種子撒落去個水溪度。呢只嘢咧好粗生嘅，亦都因為呢套戲咧，令到呢個水芹菜咧，當年2021年咧喺美國咧。炒作起上嚟，好多人鍾意食嘅。咁但係呢套戲呢，我覺得係真係要大家一個好好心平氣和慢慢抡嘅一套電影嚟嘅。冇一啲好好轟動嘅劇情呀，冇打打殺殺呀，好似頭先阿瑞華生冇一啲視覺觀能嘅衝擊嘅。咁我覺得如果喺一個你星期六日冇乜嘢做，坐喺度慢慢享受呢套電影，飲返杯茶，我覺得係一個几唔错嘅选择， 我觉得我哋今日三套咧都有少少共通嘅地方。第一咧就系比较缓慢嘅，即系你只要欣赏个剧情啦。第二咧就系其实正如我嗰套啦，佢唔系真系一套鬼戏嚟嘅，所以大家用希望追求一啲刺激啊，惊冇嘅，即系佢系将人性化摆咗落去，即系喺呢个地狱里边，系呢个 B B 点解个 B B 自己落咗嚟嘅？点解爸爸妈妈

好啦，咁时间已经零到差唔多12点钟啦。当然啦，同大家讲讲个最新嘅天气会系点样先啦。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咧未来数天咧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咧会系和暖嘅，早晚咧会有一两阵嘅薄雾啊。星期四云量就会较多，同埋有微雨噶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59%嘅。转头翻嚟嘅话，我哋就会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会有一个嘅环节啦，就会有淑女关注组，一阵间再见。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利福地皮邻近交通设施、水电煤亦都齐备，地盘已经进行平整，已经交付中国建筑兴建。留意到对方运入大量预制组件，估计很快会完成工程。他又说，新世界目前仍然有几块新界的地皮适合，若果政府日后需要，可以捐更多地。被問到中央有沒有向地產商施加壓力幫忙，董正剛認為並沒有壓力。他說，大家都想在這段時間協助香港盡綿力捐地，協助解決醫療系統困難。他又說正是考慮會不會撥出酒店的指定樓層給醫護居住。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50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7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0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6，跌8.4；恒生中国企业80.08，跌1.14。阿里巴巴101.8，跌3.5；盈富基金22.6，跌3.2；美团166.3，跌3.9；港交所375.6，跌14.4；融创中国6.46，跌1.19；快手88.5，升1.85；中国平安59.7，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2，英镑10.432，瑞士法郎8.428，澳元5.608，加元6.1，新西兰元5.22，欧元8.7169。每百日元对港元6.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96。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6点，跌119点。港金报177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55美元，卖出190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七贤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加士居道啊，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坏车拖走咗。咁呢段路咧就系正常翻嘅，咁但后少少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而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啦，由而家到下昼4点咧就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Yes， 嗱，上个礼拜我哋同咁多个 sister 咧讲咗去湿啦， 冇错， 去晒啲湿气咧，咁我哋就要扮靓靓，要靓翻，要排晒啲毒气，咁咧排晒呢个肠啲毒气出嚟咧，咁咧就会白啲啦，同埋人都靓啲，皮肤又靓啲啦。 嗯，你都讲得啱嘅，因为其实你有一句说话成日讲嘅就系话最毒妇人心啊，我就唔觉得系噶。咁其实我就觉得我要排晒嗰啲毒咧，咁啊先可以咧又白又靓，系咪咁讲啊？又 人女，冇错啦，即系我哋淑女咧要人美心善啊嘛，唔可以做毒妇噶。 好似你咁样系咪？ 你都系。 系啦，我就系毒妇，你就系人美心善嘅代表吓。 你唔系，当然唔系啦，我哋你系我哋嘅组长嚟噶嘛。 好嗱，咁其实你要。咁我又想讲下啦，咁当然啦，我哋会成日希望可以用啲又平嘅，又可以咧就周围都可以买到嘅嘢嚟嘅咧，令到我哋咧就喺各方面嘅话都可以提升。咁如果今次我哋要讲白嘅话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呢？ 好啦，今日咧介绍俾大家淑女们 sister 嘅嘢咧，就系俾你估下系咩嚟？ 好啊，好啊， 又可以内敷，又可以外敷嘅嘢嚟 嘅。内敷又可以外敷嘅，好多都可以咁嘅。 好大碌噶， 大碌 正正， 白白正正 ，Oh my God！ 好难嘅， 吓咁犀利， 估唔估到？ 我而家个心真系心肝真系卜卜卜卜咁跳啊！你讲到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又白又大碌，我最中意就系大碌噶啦。 系啦， 仲有就系话仲有眼镜噶，咁有冇就一切落去或者一搣落去嘅时候有冇水啊或者系汁噶？ 好多汁 嘅，好多汁添噶。你又啊吓，你系咪讲啲衰嘢？ 梗唔系啦，食得落肚噶。 哦，我知道白萝卜。 哎呀，真的好叻啊！你想食手奶啫？ 梗系啦，我有睇你啲笔记噶嘛。既然系有白萝卜，有咩咁巴闭咧？ 喂，有冇睇到啲韩剧入边啲阿朱妈啲皮肤都好靓嘅呢？ 梗系有啦，我 系啦，同埋我哋去韩国餐厅咧，成日咧都会有啲白萝卜汤送俾你饮噶嘛，系咪？ 冇错。 因为白萝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啦，佢咧嘅维生素 C 咧仲比苹果啊、芒果啊、梨啊嗰啲水果仲要高喎。 咁犀利 噶！冇错，维生素 C 高有咩好啊？美白咯， 抗氧化咯， 冇靓咯，冇错咯。一阵间我哋仲有一个外敷嘅方法介绍俾大家， 可以介绍系咪？ 系啦， 食正啲白萝卜嘅话，我哋就可以就外敷同埋内服啦。你真系好抵食噶。好啦，咁我哋就嚟咯噃。如果听你咁讲都好简单啫，咪即系自己整翻水，跟住就摆啲白萝卜落去蒸，咁饮白萝卜汤咪 OK 咯？系咪就咁简单咧？ 哎，梗係有啲竅門啦！嗱，呢個白蘿蔔湯咧，就你飲完之後咧，就真係個個禮拜都好想飲嘅。 嗯， 真係好正， 簡 唔簡 單？ 好簡單， 好 簡 單， 簡單 有幾多樣嘢 先？三樣材料嘅啫。 我三樣嘅算你啦，哈！你都開始學到嘢啦，係咪？ 上個禮拜七樣， 咪就係咯，太多啦。 三樣，冇錯。 好，三樣嘢包括係乜嘢？白蘿蔔啦。 好味嗱，大碌嘅白蘿蔔。 O K， 係咪一定要大碌噶？細碌唔得嘅係咪？細碌我睇 唔 上眼。 我唔係咁中意細。 我都 係 咁 話。 我唔中意细， 点会都中意大碌嘅白萝卜， 冇错，又要硬又要 juicy， 系啦，你重手嘅白萝卜就好多汁喺入边啦，就好甜啦， 啊吓，即系轻飘飘嗰啲嘅话就可以掟咗佢。 Oh no， 你要咯， 我唔要啊，系啊， 冇错啦。好，依家我哋讲下材料三样，边三样就系大碌嘅白萝卜咯， 啊吓， 一条 系一条 啦，同埋姜啦， 姜 三至四片， 三至四片。 系啦，因为白萝卜始终有属于少少寒凉啊， 系啊， 我哋预备多少少姜， 好， 系啦，排骨头我至爱嘅一斤， 哦，就得噶啦，三样嘢就 系三样嘢噶咋， 哇，咁简单。 哦，你想多啲可以加多一样噶， 唔使，因为我会唔记得。好， 好简单。 咁啊，呢三样嘢好啦。 系啦，嗱，呢个份量咧系足够煲完有八至十碗水嘅。 好，咁你可以讲下啲份量先咯噃，快快上 上。 包括嘅就有即系白萝卜啦，就系一条啦，就大 size 嘅啦。姜咧就系三至四片啦。咁而排骨头要买几多啊？ 一斤 ，OK， 冇错。 好啦，咁就系呢一个份量咧，就系够呢个四人饮嘅。如果我屋企就系二人世界嘅，咁咪太多啦，悠悠妹。 斩开一半啦，全部嘢。 斩开一半，即系其实就系白萝卜嘅咧，就系要斩开佢，剩翻一半。咁如果系姜嘅话， 你可以煮餸啊，留翻半条。 啊，咁如果煲水嘅时候嘅话咧，就要落六碗水啦，就唔需要落十二碗水啦，系咪咁样咧？ 系啦，系啦。 哎呀，我觉得我真系好 clever 啊， 拍手， 我好聪明，多谢。好，既然系咁。 咁嘅话，一阵间翻嚟就会话俾大家听，究竟有啲咩窍门就煲得呢一个白萝卜排骨汤，又好饮又好味，又唔会嘥咗啲白萝卜啦。转头翻嚟再讲。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黄沙丘终于共雪花。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欢迎欢迎啊吓，有我莎拉姐啦，同埋再加埋就系 Yoyo 妹喺度。今日咧，佢教我哋咧就系呢个白萝卜咧煲个汤，就个排骨汤噶。头先有讲到啦，重复一次嘅就系白萝卜大条，又硬嘅，又 juicy 嘅，哦一条啊吓。而姜咧就三至四片，同埋排骨头咧就一斤嘅，非常之切合我。用十二碗水系唔系？ 系 好嗱，咁而家你就教我哋点样去处理嗰啲食材啦噃。 好嗱，呢个排骨头咧又用我至爱嘅方法，就系用盐咧。热配六个钟，两汤匙， 两汤匙，我记得 咸佢，好好味，真系好好味，翻唔到转头。试过食的话，嗱、白萝卜我哋去皮啦，切粒，切一粒粒， 嗯，切一粒粒， 姜咧去皮拍扁， 嗯哼， 系啦，先至出味又拍扁咗， 系。 咁嗱，其实咧，如果你买白萝卜嘅时候，佢有送葱俾你咧， 系啊， 你可以摆埋啲葱白落去 啊，哦，就 即系切咗有酥酥嗰个头咧，洗干净摆落去煲汤，咁嗰啲葱绿色嗰啲葱，你就可以一间煲完个汤，渗喺个面咯。 哦，全部啲都系白嘅噃，你净系要冲白啫，系、嘛？唔要冲前边嗰啲，系要冲白。有咩好处啊？ 冲白，佢有预防感冒嘅功效嘅。 今日啱晒而家呢排饮。 系啊，一年四季都啱饮嘅呢个汤水，其实。 Oh, very good。 系啊， like、 我一个礼拜起码煲一次。 咁你唔攞啲俾我饮，特别好。 O K。 好先先先先， 我哋两姊妹啲嘢，我哋就喺咪后先至讲。好啦，腌完嗰啲排骨头之后啦，咁点算咧？ 腌完啲排骨头咧，就洗干净，飞咗水啦。咁、我哋首先嗱，开始落开个镬噶啦，大火。 哇！ 开大火落开落个煲，大火落少少油啦，大火就落呢个姜片，爆到佢金黄色，香味出晒嚟，之后倒晒啲白萝卜落去炒两至三分钟，咁就冇咁寒凉噶啦。你炒一炒啲白萝卜。 哦，即系如果唔炒嘅话，就会比较寒凉嘅。 系啦， 炒嘅话咧就会好啲嘅。 系有啲 好彩你讲就，我以前我就咁摆落去啊， 系 怪得之后我就觉得个人晕啦。 系啊， 饮完之后觉得健运， 起身健运。 系啊，原来就系饮咗呢一个又唔记得炒啊，衰鬼。 冇错啦，炒一炒之后咧就炒两至三分钟之后，加埋啲排骨头落去，飞咗水嘅排骨头，我记得吓，唔好咧腌咗两汤匙咧，腌咗六个钟摆咗落去唔飞水咧， 即系要洗 干净， 洗干净之后跟住咧就要飞咗水先。咁就再擺落去， 系啦，擺落去兜兩兜，求其撩兩撩咁啦，之後就攢啲肇慶酒落去， 攢啲肇慶酒， 大火記得一定要大火炸咁樣，哇！啲香味出曬嚟啦 ，OK， 聞到未啊？ 聞到啦， 聞到啦嘛 ，OK， 鼻心通 翻。咁之後咧，之後咧就大火 keep 住大火，一倒倒一大煲水，十二碗倒嘅大滾水落去炸落去，哇！煲湯即刻其實你已經見到係奶白色嘅， 係啊，炸落去嗰個佢會咩嘢噶嘛？佢係咁滾，係咁滾，佢個地好似地獄 咁 噶嘛， 係 啊，好似 咁咧。之後我哋咧就滾起咗啦，加咗啲滾水落去，噗噗碌嘅時候咧，就轉細火， 轉細火， 煲一個鐘就搞掂噶啦呢個湯， 啊、真 一個鐘，好好味話俾你聽。同埋咧呢、這個湯咧，臨尾咧有個竅門咧， 有啲咩？ 係咧超好味。最後咧我會撈起一半嘅白蘿蔔，因為咧通常我哋咧或者小朋友咧都唔會食曬啲渣噶嘛。 冇錯。 咁撈起一半嘅白蘿蔔，用攪拌機咧攪爛佢，加翻落碗湯。 哦、 哇！ 好衰嘅啫，即系啊，跟住就比較濃稠啲，係嘛？感覺上又唔會嘥咗，有太多嗰啲煲剩嘅嗰啲我哋嘅餸喺嗰度，係啦，嗰啲湯渣唔好嘥咗佢啊嘛。 臨尾你又可以加啲胡椒粉同埋葱碎， 哎呀，好香真，好好飲啊！ 係啊， 你快啲煲啲嚟啦， 唔 好淨係得把口講啦，一於咁話。 好速遞啲俾你啊，煲完之後。 Yoyo 啊，其實咧我就想話咁樣嘅，即係除咗你話呢一個咧，就我哋啲姊妹。喝了好啫，咁我哋屋企有老公噶嘛，咁、其實你話今日咧，我哋嘅主題講白啊嘛，佢都可以飲嘅、但係其實有冇啲湯咧可以飲咗咧，啲衰佬可以坦白啲噶。 哦，你 我哋要美白，啲衰佬要坦白。咁樣你有冇啊？ 坦白咧， 有冇啊？ 就唔使飲湯噶啦， 唔使飲 湯。你揸住把教剪企喺佢面前，佢就坦白噶啦。知唔知點解啊？ 我梗係知啦，剪佢頭髮啊嘛。 系咪？你真系好叻嘅啫，十个男人有十个都惊冇头发噶嘛，我几惊你谂歪咗啊！ 都话你噶啦，所以都就要饮多啲啊，等我哋可以排咁啲毒啊，等个人冇咁毒啊，系咪？先能够做到即系人美心善。 冇错啦，我饮完呢个汤之后，第二日咧真系去多咗两次洗手间，坚嘅， 系咪啊？ 一定要煲嚟饮。 好，一于咁话，咁如果系饮咗啲姊妹嘅话，可以话翻俾我哋听个，就究竟咧对你嚟讲，你有啲咩好嘅功效？但系咁样，舒士治那时快，我见到咧，我哋都打得苦头太多啦。头先我哋买咗两碌啊，而家剩翻一碌嘅话，有咩办法可以咧洗做整埋佢咧？等佢见到咧， 两 系我买咗两碌，因为大啊嘛， 大碌啊仲要。 咁点算啊？ 咁佢又煮餸啦，或者嚟敷面膜，你想边样咧？ 面膜快啲啦！ 哇，面膜真系超快啦！整一个美白去斑面膜俾各位 sisters， OK？ OK， 点啫？快啲啦，讲、 okay。超简单，白萝卜榨汁， 榨汁。 系啦，如果冇榨汁机，佢磨咗佢之后，沙啲汁啦吓，加少少蜜糖， 系 加啲面粉， 系几多啊？少少得噶啦，系咪？ 你加到好似浆糊咁样，搭上块面唔会滴晒落嚟咯，身嗰啲就 O K 噶啦。 但我中意滴落啲身度， 你跟住见浆糊滴落佢 几好噶，哦，即系三样嘢。 男朋友见到你以为你咩事？ 系，因为我就 Yoyo 教我，冇办法。咁即是话有白萝卜汁啦，再加埋嘅就系蜜糖啦、 面粉 同埋面粉三样嘢，搞到咧就好似浆咁样，就搭喺块面嗰度。咁要等佢到几耐先洗啊？ 20分钟就洗咗佢。 廿分钟啫， 系啦。 咁呢20分钟， 你可以一个礼拜做两三次咧，你就见到个效果噶啦。 哦，听讲好似话咧对斑都好似几好系嘛？ 系啊，美白去斑。如果你惊敏感咧，你就可以 high 啲喺条颈，睇下有冇敏感先，有冇搭咗成块面，因为翻嚟揾我哋。 啊哈，哇！咁即系包你白啦。如果系我嘅话，我会搭咗之后即系翻电台咯。 系啊。 白 箍住嚟做节目咯，同埋张张 冇错，好似白面鬼咁样吓佢，好冇？ 冇错。 OK， 今日咧好多谢晒就系 Yoyo 妹啊吓，咁啊净系一条白萝卜嘅话就可以搞到我哋可以外敷同埋内服，又可以排毒啦， yeah. 又可以咧令到我哋咧更加白嘅。当然啦，女士们嘅话，就算你白又好，又或者黑又好，乜嘢颜色都好，我都一定有你各自嘅美态。但系咧今日咧呢一个汤，我你一定要试啊吓！多谢晒 Yoyo 妹 ，Thank you，I love you， 哇哇，拜拜。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多谢两位靓女为我带嚟咧咁好嘅白萝卜嘅一个美容法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亦都会有呢方熟女关注组继续收听啦。而我哋今日翻嚟咧，仲会有片段人间。 冇错，今日我哋使唔使要生细声啲嚟听噶？ 诶，唔使嘅，今日系一啲搞笑嘅故事，不过发生嘅人物咧都系有少少。咁嘅系啊，不过系快乐的飘飘吓。 好， 好，十二点半先听呢个新闻同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千祈唔好行开啦！一阵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仍然未敲定三月全民强制检测嘅日期，当局目前冇完全排除喺全民检测期间实施禁足。佢又相信，部分甚至全部全民检测嘅样本需要送到内地化验。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要发挥全民强检嘅最高效用，一定要减低人员流动，市民唔外出或者尽量减少外出。佢又话，市民若果经快速检测确诊，要向当局登记有关资料。采用嘅快速抗原检测剂必须属于认可牌子。至于急症室未能够处理大量确诊者遗体嘅问题，他说当局已经加紧添加位置以及加快火化速度。政府计划认可快速检测阳性的人士是确诊个案跟进。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招燕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买到的快速检测套装都符合本港、内地、美国和欧盟的准则要求，但是要留意欧盟部分产品无需经过临床测试认证，这些产品的包装同样印有 CE 的字眼。他建议市民上网寻找相关品牌的资料以作识别，最理想是特区政府能够有更清晰的指引。赵燕图说，市民无需使用不同品牌做快速检测，但是如果是阴性结果，他会建议频密一些检测。他又强调，最好是鼻腔拭子采样，采样时要确保检测棒放得够入，触碰到鼻腔内壁和慢慢打圈，感到痕痒和不适是较能采集到样本。新华社报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建议， 國務院在今個月24日決定免去徐英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職務。最新民調顯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支持率飆升至 90% 以上，比去年12月增加了3倍。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有關民調針對2000名烏克蘭民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91% 的受訪者支持澤連斯基，不支持率只有 6%， 3% 的人沒有表態。今次調查之中，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叛軍控制區的居民被排除在外。另外，當被問及烏克蘭能夠擊退俄羅斯進攻的可能性時，70%的人表示認為有可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和暖，早晚有一兩層薄霧，星期四雲量較多，同有微雨。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452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72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0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2，跌7.8；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1.16。阿里巴巴101.9，跌3.4；盈富基金22.6，跌3.2；美团166.6，跌3.6；港交所375元，跌15元；融创中国6.46，跌1.19；快手88.4，升1.75；中国平安59.7，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2，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1，人民幣6.312，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5点，跌90点，港金報1777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9.06美元，賣出190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RCSK，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经过医生嘅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咧，就会安排佢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腾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俗社企讲故事比赛嘅优胜者演绎故事，唔知呢个故事嘅作者有咩评语呢？ 第一咧，创意洋溢；第二咧，就系读写同埋讲啦，讲社区街；第三咧，青出于蓝啊！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嘅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啊！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诶，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是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以下就是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啊！观塘秀茂坪村秀富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是、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重复一次啦，就系呢个观塘嘅秀茂坪村秀富楼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欢迎我哋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反正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上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 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剩我能抵抗，你想起太多， 片段人间，人老精，鬼老灵。 我好烦啊！我真系好烦啊！成件事由我阿爸个阿爸，即系我阿爷开始讲起。好多年前，我阿爷同我阿爸佢咁讲： 阿仔啊，阿仔， 阿老豆，你吸住个氧气罩，你啲就嚟啦，都唔好讲咁多嘢啦。 唉，我再唔讲咧，我惊冇机会讲啊！阿仔， 啊， 你系我唯一一个仔啊！你要娶个老婆生个仔啊，继承香灯啊，知唔知啊，仔？ 哎呀，老豆我都知道，但系娶老婆依家嘢要撞到合眼缘先得噶。就算真系俾我娶到，真系必一个出嚟，唔系一定生仔噶。你唔好俾压力我啦。 唔系我俾压力你啊，仔，系我哋嘅祖先俾压力我，而我依家咧就翻到旧市度啦，阿仔，你话如果？俾我撞到班祖宗，佢就问：喂，你个仔有冇生个仔？我点答啊？阿仔，总之你尽力啦，阿仔。 唉，好啦。结果我老豆好彩娶到个老婆，又好彩生咗我，即系个仔啦。旧年佢患咗老人病，由于疫情关系，我一直探唔到佢，我就打电话俾佢，佢劈头就同我讲： 阿曼。 啊，老豆啊，你唔使咁大声噶，个电话 OK 噶，我听到噶，你唔舒服唔好讲咁多嘢啦。 我惊而家唔讲咧，冇机会讲啊。阿文，即系阿仔，你唯一个阿仔啊，你要娶个老婆，生个仔，继承香灯啊。 系、哎、啊，你，哎呀，你唔好俾个压力我啦。 阿文，即系阿仔，唔系我俾压力你啊，系我哋嘅祖先俾压力我啊。而我而家咧，又就快翻去旧市度啦。你话如果俾我撞到班祖宗，佢哋问你个仔阿文，即系你有冇生个仔，我点答啊？阿仔阿文，总之你尽力啦。 你讲到我好似有好多个人咁样，仲有点解你阿爸逼你，你又逼我嘅？哎呀，我都唔知点话俾你听啊。系，其实我而家个女朋友咧，一早讲咗，第时结婚之后唔生仔噶。佢听唔到噶，我静静鸡讲嘅就系呢样。佢话养一只猫同一只狗就当生咗。我点敢同阿爸讲呢？ 阿文啊，做咩换晒衫啊你？ 吓、 啊， 你问我啊？你记唔记得今晚咩日子啊？一齐啦。 吓、啊，你要落街烧衣俾你阿爸同阿爷喎？ 系啊， 一 年年都系咁噶啦。 啊，唔好意思啊，我今日见攰，有啲头晕，你自己去啦。 咁啊。唉，好啦。老豆收嘢啦，老豆收嘢啦，老豆收嘢啦，烧紧嘢俾你啊，落嚟啦，老豆。 哇，好痛啊！乜、啊、你今年咁孤寒，加，咁少嘢食，加。 点解你会出现嘅？ 你唔系连老豆都唔认得啊嘛？阿仔，食阿文，冇心肝。 但系你点解会喺度出现嘅？你明明走咗噶。 唉，头先又系你叫我出嚟收嘢噶。今日遇难先，我落嚟行下，顺便探下你，又探下你嘅未来老婆，得唔得啊？嗱，咪话我唔提你啊。 记得同我生八个仔啊，阿文。 我知，不过。 不过咩啊？你唔好吓我啊！我心脏有事啊，分分钟死多一次噶啦。 我唔知点解释啊，唔知点讲啊。 讲啦，解释啦，我又唔系外人。 我知你唔系外人，你根本就唔系一个人，系咁嘅。我而家个女朋友阿美咧，一早话咗结婚都唔会生噶。佢话二人世界 two man well 开心啲啊。 吓，唔系啩？讲笑咋嘛？咁你识个第二个啦？你老豆我啊，生得你咁靓仔，阿文一月飞咗而家呢个啦，识个第二个咪得咯，阿文。 唔得噶， 阿文点解唔得啊？ 你唔好成日叫我名啦，因为我好中意佢咯。自由恋爱你唔明噶啦，哎呀，老豆你冇事啊，你咪死多次啊！ 冇事，阿文，你明明都好啦，阿文，你同我搞掂佢啊！我养到你咁大，叫你做少少嘢都唔得咩？阿文， 哇，咁都算做少少嘢？哇，老豆生个仔出嚟要照顾十几廿年噶，唔生性嗰啲要照顾几廿年，咁点算？ 我知啊，我咪一样咁照顾你。你阿妈一早跟第二个男人走咗啊，我一个人凑到你咁大啊，咪又系咁。我啊都唔系唔好同你讲咁多啦。 咩唔好同我讲咁多？你想点啊？ 哎，我而家俾两个差事你 ，OK？ A 系你去搞掂你个女朋友，同我三分个孙男孙。B 一系你同我啊，同你阿爷上去吓佢啊，女仔见到鬼实惊噶啦。惊到佢走为止，咁你可以识个第二个咯，阿文。 哇，你而家咁粗嚟、啊， 阿文，我都系为你好咋， 唔好成日叫我名啊！你唔系为我好，你为啲祖宗好啫， 阿文。就算系有咩唔啱咧，冇祖宗就冇我哋，冇我哋就冇你，闲话少讲，嘢就梦多。嗱，你嗱嗱声决定啊，一系你搞掂佢，一系我。上去 吓走佢、哎，好啦好啦，你唔好吓佢，你唔好吓佢。我见到你我都惊啊，你唔好吓佢。我自己上去劝佢啦， 仲劝唔好啦，即刻加工仔做啦。 加咩工啊，老豆？你估仲西饼咩？我哋识咗唔系好耐噶，今日佢第一次嚟我屋企，我点可以同佢一嚟就加工啫？ 哎呀！Come on， 而家2022年啦，你唔系咁落后啊嘛？我都知道你哋上边嗰啲人咩，嗰啲咩咩一夜情啊，咪又系一见面就开三 happy。 哎呀，我哋唔系一夜情啊，我哋系真正拍拖。我女朋友好飘啊，好纯情，我唔可以同佢玩一夜情噶、啊，你明唔明啊？ 阿文，既然系咁，不如我上去吓走佢啦。 哎，得，唔好，怕你啦，怕你啦。我而家试下上去同佢讲下 ，OK？ 你唔好吓佢啊，唔好吓佢啊。 系、 就系咁样，我怀住好忐忑嘅心情行翻入屋里边，唉，都唔知点样同阿妹解释添噶。点知当我一行入屋，竟然见到阿妹佢着得好小衫，好性感。挨喺个墙嗰度，好似断咗条腰骨咁样，好奇怪嘅望住个眼神就话啦： 文哥，咁耐嘅，我等咗你好耐啦。 爷爷， 嗯， 阿妹你做咩啊？ 嗯，一个男仔加一个女仔，你话做咩嘢啊？ 哇！ 入嚟啦！ 突然间会变成咁嘅。啊，老豆，你喺咪度啊？点解佢吓？ 全靠我醒目啊！老豆啊，以前啊都唔知几多女朋友啊，我今日啊其实带咗一个旧女朋友上嚟，上咗尾身啊！嗱，佢会一直陪住你，直到你有仔生为止噶，阿文。 吓、啊，你唔单止鉴出嚟我，你仲鉴出嚟埋佢添啊！咁第时如果你嗰个女朋友走咗啦，佢醒翻，佢咪嬲我？ 阿文。听我讲，老人家话斋米已成炊啊，变咗碗 rice 啊，嬲咩啊嬲？阿文， 阿文，仲入嚟？我等紧你啊！ 咁 啊，唉，死啊死啦！ 又宣布啦！ 边焦急的我，餐厅幽闷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离，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街里路人走过，交通灯催促我。身边的你，透过心酸沙贴向你的呼吸，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 时间翻嚟晏昼一点钟，咁啊听紧呢个开心心嘅风骚快活人，不过都要讲拜拜噶啦吓，交俾 Lazy Kong 啦，马老师，仍然继续啊，小心睇啊， 马老师， 小心， 小心， 收到，阿曼， 收咗嘢啦嘛你， 收咗啦阿曼， 我都冇烧嘢，但你都收到，收到啲咩啊你， 收档， 啊，大家都揾我啦，阿曼，阿仔，文仔。 烦我啊，听日见。